向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察言观色一看，人家出于至诚，是深受感动，金风侮辱，这叫我怎么报答你？只要有佟麟三寸气在，我是绝不忘恩。哎呀，快别说这个，你为我爹，为了我们一家子干的那事儿多了，要说不报，应该我报答你才对呢，你快走。说到这儿啊，我得说几句。金凤公主吃错了药了，神经不正常啊。为什么救他爹的仇人呢？他不怕死吗？有原因。金凤公主的娘是年氏王妃，是雍亲王的王妃。年氏王妃谁呀？年羹尧的妹子。年羹尧惨死啊，夜降13级，最后遭了毒手，全给抄了家了。虽然说雍正是金凤的爹，那么他女儿就是非不分嘛，那他爹做的事儿他都赞成吗？那不尽然，他恨透他爹，心说你老人家都干的什么事儿？谁不知道你得江山怎么得的？篡改遗诏，内靠隆科多，外仗着年羹尧，没这两个人给你帮忙，你能得江山社稷吗？可是你怎么样，做了江山之后，先杀隆科多，后收拾年羹尧。凡是对你有恩的人，凡是对你知情的人，稍微要触犯你一点，你是绝不留情，或者说不听你的话， 跟你多少有点意见不投，你也把人家给收拾了，你这不是个暴君吗？要讲究你的功绩，你远不如秦始皇，但是你所作所为跟当年的秦嬴政有什么区别？你只是个暴君。但是当女儿的管爹管得了吗？管不了。怎么办呢？就采取这个办法。他心里想呢，给我爹赎罪，我爹做的孽太多了，我做点好事儿。基于这种原因才救的佟林。另外呢，佟林这个人太好，金凤公主知道佟林的遭遇，没躲了掉眼泪呀，娘儿俩哭了多少回了。今天是冒着风险呢，把佟林给救了。像我刚才说这套话，他能跟佟林说吗？只是简简单单说了那么几句，叫佟林快走。这么一来呀，佟林倒不愿意快走了，总觉着多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哎，才心里头感觉到踏实。但是刻不容缓呢，这什么时候？就见金凤公主都急了，佟侠客，你再要不走就晚了，快走。好，我走，我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时候。公主，我走之后你怎么交代？我早都想好了，这个你不必挂心，快走吧。好，那咱们后会有期，公主保重，佟侠客保重。佟林单手提剑转身走出去，也就在十步左右，就听公主在后边说了一句，佟侠客，你可千万保重啊。啊，佟林听声不对，扭回头一看，金凤公主横剑自杀，抹了脖子。为啥抹脖子？不抹行吗？叫他爹要知道他把佟林给放了，那不顾及父女之情啊，不定怎么收拾金凤公主呢。故此姑娘早做好准备，救了佟林，我办了一件积德的事情，我宁愿一死我也这么干。佟林一跺脚，哎呀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？我要想到把他带走就好了。转身他又回来了，看看这人还有救没。哈西腰一看没救了，气散管都隔断了，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。哎呀，公主啊，没想到爹是那样，女儿是这样，这真是解不开的谜团呐。佟林面对着尸体眼泪掉下来。哎，就在这么个功夫，武明和武亮这俩血滴子从跨院来了。因为他俩该当班，叫公主给支走了。他俩回到屋里头就猜闷儿，这样怪事儿，公主是金枝玉叶一个人溜达到这儿来了，还把咱俩打发走了。别的他俩没想到，就怕公主出点什么意外， 在我们当班的期间，真要再出点事儿，我们负不了责任。两个人勉强待了一会儿，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咱们再到前面看看。到外边一看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佟林怎么出来了？再看公主躺在地上，身边全是鲜血。这俩小子误会了。好啊，佟林跑出来了，把公主给杀了。来人了，佟林跑了。他俩是连扎呼带喊，晃护手电光钩是猛扑佟林。到了现在，佟林眼珠子都红了，把眼泪擦擦，提宝剑站起身来。一看这俩小子左右开弓扑到近前，佟林把一肚子恨全击中他们俩身上，身形倒转，把宝剑一挥，刷刷两道寒光。这俩小子的能耐比佟林怎么比？两宝剑把俩人的狗头砍落。正在这时候，凉风、冷月、寒冰、中原长老这几个人听着声从屋里头冲出来了，到外头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别让佟林跑了，快点儿击鼓撞钟，咚咚咚，钟鼓齐鸣啊，四面八方是伏兵四起，别让佟林跑了。全都往前院这进攻。佟林一看形势不妙，心说我呀早豁出死去了，但是我死的要有意义，我要给我一家人报仇，要给死去的弟兄报仇，所以我得多活几天。就这么平白无故死了，我冤得慌，我死了我闭不上眼睛。佟林想到这儿，倒提宝剑飞身跳上大殿，一晃身跳出雍和宫，顺着玉路就跑，挨着后边就追下来了。别让他跑了，佟林在头前的啪吱吱吱啪啪啪啪啪，剑如飞黄，雪滴子兜着屁股就撵。你说佟林这是往哪儿跑啊？在北京城里呢，四外都是人家的人，大街小巷全都是禁卫军。佟林一边跑一边喊：呆，你们大家听着，我就是佟林佟海川，有仇的靠前，无仇的后退，我宝剑上可没长着眼睛，哪一个要拦路可休怪同谋无情。佟林能杀他们吗？知道这帮人都是被逼无奈的，即使面对面了，佟林顶多把他们扑了个跟头，或者用宝剑把他们掌中的兵器给损坏了，吓跑了就算完，一个人他都没伤过。就这么的冲开一条道路，一直跑到前门外，后边的军兵尾追不舍，渐渐的把他们甩远了。佟林的身法够多快，哎呀，佟林想光在街上这么跑也不行，一抬头，哎呦， 眼前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前门外双龙镖局。佟林忽然想起来了，双龙镖局的总镖头黄灿、黄金铎，镇东侠侯廷、侯大侠的徒弟，当年杭州擂就是为他举办的。跟佟林的关系滞后啊，佟林心说，不如我到镖局子暂时躲避躲避。怎么说黄灿，哎，也得替我保这个密。想到这，双腿一飘，噌，跳到镖局里边去了。这个军兵在这个街里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佟林跑哪去？跑哪去？咣咣咣咣咣，在远处砸门，呜嚎呐喊。佟林提着宝剑来到第二道院，第二道院是哪儿？是黄灿、黄金铎住的地方。佟林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，在北京住多少年？经常到镖局子来，那不分彼此。佟林刚到二道院，屋里灯光着了，紧跟着听见有人弹嗽了两声，外头是谁呀？ 我。 你是哪位？佟林。 哎呀，师叔。 从东侠那儿论，黄灿管佟林得叫师叔。再看黄灿赶紧把门开开了，佟林闪身进来，黄灿把门关上。师叔，您从哪儿来？一言难尽。我刚才从雍和宫跑出来，后边正在捉拿于我。师叔您放心，到了这就到了您家了，跟我到后边来。没敢在二道院待着，一直把佟林领到后边一个小院，把门开开了。师叔啊，您先委屈委屈，这是伙计们呢住的一个小院，现在放假，伙计们都回家了，房空着呢，他们找也找不到这儿来。您先歇歇，好吧。佟林把宝剑放到桌上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是大口大口喘气。黄灿就说：“师叔。”就您一个人啊，就我自己，多危险！一会儿咱们爷儿俩再唠，我先到外边看看，把这些追兵打发走了，然后再说。看那样不忘老交情，师叔长，师叔短，给佟林安顿到屋里头。啊，这个街上啊，一会儿肃静了，好像追兵走远了，又好像根本就没到这儿来。黄灿才从外边回来，把门关上。师叔放心吧，没事儿了。黄灿啊，外边的情况你都清楚， 清楚的很。 我知道我师父惨遭了毒手，被雍正这个昏君用什么毒药酒给毒死了，同时遇害的还有我二师叔侯杰， 还有北侠、南侠、西侠，还有李渊等人。你说这个小子的心够多狠呐、啊，他呀，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没想到当年的雍亲王竟是这个样子，哎，我真替您难过呀。您跟他那么多年了，反目成仇，他对您下毒手，你说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佟林点了点头，哎，我现在方寸已乱呐。不过呢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非要给你师父他们报仇不可。师叔啊，千斤重担在您身上，全得仰仗您了。我们这帮人是提不起来了，苟延残喘度命而已。不过师叔您放心，有用我之处，从哪方面讲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就冲着我死去的师父，我也得尽微薄之力。他哭了，佟林反过头来还得劝他，劝了多时，黄灿这才不哭了。师叔，你眼睛通红啊，你可瘦多了，眼壳都塌了，我这挺保险，你好好睡一觉，等你养足了精神，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好吧，我这阵头有点发沉，我打算休息休息。那您睡没吃东西吧？没有。那您吃点东西再睡啊，我给您准备去，最好不要惊动旁人。哪能呢，现在的形势这么严峻，我怎么敢叫外人知道呢？我亲手给您准备去。佟林闭着眼睛在这养神，黄灿出去了。好长时间，他端进个托盘来，有两碗白米饭，还热了点饼，哎，还炒了俩菜，拿进一壶酒来。师叔啊，这晚上了，这饭馆子他也没开门呢，就剩饭，你先将就吃一口，这就不错，这就不错。你喝点酒，在心里头热乎乎的，好好的睡他一觉，你能恢复的快点。佟林本来不喝酒，但心里头烦闷，就喝了几口，然后吃了一碗饭，又喝了口水，喝一耳卧，他睡了。黄灿把这东西收拾出去，然后拉把椅子守着佟林往这一坐，时间不大，就见佟林脸色逐渐的变了，不是变好了，而是变糟了。脸色由打紫变成灰，由打灰又变成了青，顺着嘴角白沫子淌出来。黄灿站起来，轻手轻脚的拨了拨了，师叔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一看一点反应也没有，黄灿倒退了两步，把佟林的宝剑子母鸡爪双月先给卸下来了。哎呀，佟林呐，我可对不起你呀、啊，良心丧于困毙。大概你做梦也没想到，我黄灿我变了，